我们说做人需简单，不沉迷幻想，不茫然未来，走今天的路，活当下的生活。 OK， 这里是驾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陈辉。想要体面的生活，又觉得打拼很辛苦，想要健康的身体呢，又无法坚持运动，人呢最失败的莫过于对自己不负责任啊，连答应自己的事儿呢都办不到，又何必来抱怨这个世界都和你作对呢，是吗？所以呢，人生的道理呢很简单，你想要什么就去付出足够的努力吧。想要什么我哪会知道呢？那我想要的它一直在变，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那不明白不糊涂的时候呢就会莫名的焦虑着啊。那所以这样的一首你想要什么，来自于旋转宝铃的这样一首歌，所要表达的就是男人不懂女人的一种意思啊。你一会儿讨好一会儿撒娇，到底想要什么呢？我脾气又没有你那么好啊，经常让你难过。好像女人和男人头脑和思维的都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会说你懂我肯定是能懂，不懂那就是没有那么爱呗。真的是很纠结，是吧？好了，下面这一首歌也能够帮我们解开这个答案，听听看，来自陈立农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我是你的》。也许呢，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呢，这四个字可以帮你的忙哦。 下过雨的午后，时常经过的路口，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在桌上趴了很久，电话也拨了好几通，但回应却是转接语音信箱中。于是我开始抱怨，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 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原来是我笨了，原来是我笨了，笨得不会察言观色，笨到以为永远你是我的。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银河系芸芸众生，十几位银河系的正义联盟的英雄呢，化身为平凡人来前往地球，进行一场不平凡的旅程。那各位英雄呢，是发挥着各自的本领啊，接触于公众最闪亮之处，用自己的力量呢，去帮助更多的人，维护着世界的和平与爱。随着时间的推移，散落在各处的正义的英雄们，那陆陆续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慢慢的重新的集合在了一起。那由此呢，他们组建了一个银河系英雄联盟啊，来一起去帮助那些有梦想有抱负的人们。那说了这么多，简单的理解了就是，这是一个由很多音乐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公益组织啊。所以呢，下面这首歌听到的就是来自木吉他公益计划当中的主题曲啊，是来自王祖蓝、丁鱼、胡海泉、金志文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银河系英雄联盟，听听看吧。 的光，像身披铠甲的天使，连接着我们正义的心脏。 请敞开你的胸怀，准备迎接着关怀，创造独特的爱，指引有 生在地球之上，放光吧细胞的海洋，不要停止向宇宙爆发能量。 没错，银河系的英雄联盟成立之后呢，各位英雄首战便是开启了木吉他的公益计划。那永续性的文化精神还有扶贫支教公益项目啊，因为呢目前在国内呢不少经济落后的地区和音乐教育呢是普遍落后的，而热爱音乐的孩子呢却又不在少数啊。由于各方面的条件的限制呢，优秀的音乐苗子呢得不到应有的栽培。那于是丁鱼呢携手音乐人向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助木吉他啊，明星导师们也将全程的手把手的教学，让孩子们由兴趣转为热爱，不会转为擅长，更进一步的巩固孩子们的音乐梦想。那这样的计划是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他们点赞呢？

潮汐盛满我所有温情，似波澜不惊，内心翻天覆地。我将这心事藏在每天晚安里，思绪般的你，遥不可及的归期。云之于无际缥缈散去的神秘，光之于细雨落地微带着寒意，雪之于星辰碎片散落在天际，万物就化作欢喜溢满我眼底。我之于你如春阳温暖我年少，微风轻轻起，你一笑就足矣。 OK， 来自曹琴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只与你》啊，这样的一首歌呢，一听呢就是一首文艺民谣啊。那什么是文艺民谣呢？就是歌词呢特别像诗。那我听了一遍记不住，听了第二遍呢，好像也完全不能够理解它全部的意思啊。那听了第三遍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它很高级；听第四遍的时候呢，你就会想，为什么非要加上旋律唱出来呢？那直接把歌词发表了不就完了吗？那你就光看这歌名《只与你》，有多少人会明白呢？是吗？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首诗情画意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住了，是来自曹琴的《只与你》，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新歌。下面是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马赛克新单曲。霓虹甜心用复古的节拍融合了低保真的蒸汽波，衔接起上世纪的劲歌浪潮，甜蜜彷徨原始纯粹，他们一如既往的用复古创造未来。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枝。爱是最美的情诗。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的春辉啊。你有没有即刻启程去做某一件事呢？那这好似就是在问大家，你有没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年关将至了，每一位朋友呢，好像都工作起来特别的忙碌，因为年底的各种报告啊、报表啊，比比皆是，好像总也是忙不完的。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在忙碌之余呢，还是要给自己、给家人多一些的交流的空间，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让他们觉得你过于冷漠哦。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苏有朋的一首老歌，叫做是《出去走一走》。累了就出去活动一下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季节治疗24小时，声声吵闹不休也不眠，刚进丛林里全天候，我困在冷气房间，阳光下窗前倒映我一张郁闷的脸，芳草碧海蓝天，山风清泉丛林原野，侧耳听最自然生动的语言， Green for feels my eye， 出去走走忙里偷点闲，出去走走烦恼跑一遍，好心情就在一瞬间，随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出去走走忙里偷点闲，出去走走烦恼跑一遍，好心情就在一瞬间，从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从今天到永远。刮一道彩虹，天空多耀眼，溪水的少年带我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一片树荫下有对情侣正笑得多么甜，单车后是我的小狗比利在欢叫跳跃，芳草碧海蓝天，山风清泉丛林原野，侧耳听最自然生动的语言， Green for feels my eye， 出去走走忙里偷点闲，出去走走烦恼跑一遍，好心情就在一瞬间，从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出去走走忙里偷点闲，出去走走烦恼跑一遍，好心情就在一瞬间，从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从今天到永远。跑一遍，好心情就在一瞬间，随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 看见，是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从今天到永远。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ver when her lips met mine, it was an emptiness in her voice, hesitation when she smiled. She didn't have to say a word, it was just so plain to see.Found what she'd been looking for, and I knew it wasn't me. I saw goodbye in her eyes. Don't think I can change it. There's nowhere to disguise. We will never make.Sometimes I feel like a clown, can't wash off his makeup. The life she wanted, it was gone. Prince Charming, I was. But I would trade a thousand Babylons to be in her arms tomorrow.Tide of love is coming on, and it's time for me to go. I saw goodbye in her eyes. Don't think I can change it. There's no way to disguise. We will never make.Is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One thing that I know for sure, I saw goodbye in her eyes. I saw goodbye.